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八正道最后一条是真命。命是讲我们生命。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。一定要懂得舍身，怎样来养活养我们的生命？养生之道，圣人说的很多。而养生的方法那就太多了。我们今天所谓的是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的行业。注解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。常知知足，住于清净正命故。所以人如果要让自己身体健康长寿，远离疾病，那你就得要懂得养生之道。这在佛法里头讲的最透彻，讲的最圆满。生命的真谛或者我们说生命的原理是什么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生命的原理是什么呢？念头啊。真的想什么它就变什么。所以佛家的修行，你看看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它的总纲领啊，都是在观想。我们天天想佛，不知不觉就变成佛了；想菩萨，就变成菩萨了。设法界从哪里来的？心想生啊。我们天天读佛经，天天想经典，你说这是想佛啊？一佛念佛了，一跟念都是想啊。天天想佛，不知不觉自己就做佛了。天天要是想这个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。财色名食睡，想这些东西，贪着这些东西，人就变过鬼了。鬼是什么原因呢？鬼是兼贪这个思想变现出来的。所以人这个兼贪心很重。贪名、贪财、贪色，他就变过鬼吗？世间一般人讲人死了都做鬼，这个话是错误的。至少有六道嘛，那人死了到哪一道去，不见得都做鬼道嘛。但是仔细想想这个话呢，也不无道理。 为什么原因呢？人都是贪心重，贪心变过鬼啊，嗔恚堕地狱啊，愚痴变畜生啊，常常想无戒十善，人道啊的人生啊，上品的十善业天道啊，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那我们如果要想身体好，想善不要想恶啊，行善不要造恶，那身体就好了啊。身是我们最亲近的第一个物质境界啊，所以诸位一定要懂得，是心做主，不是身做主啊。这个身是物质，物质是附带啊，物质从哪里来的呢？物质从心想生的。这个大乘经教里面法相唯识讲的最透彻，就是物质从哪里来的啊。这阿赖耶的相分呢，阿赖耶的相分是从见分变现出来的啊。见分是念头啊，念头说念头里头有一种坚固的执着，执着就变成物质啊。这个东西本来没有的啊，幻化的啊。所以见分呢是属于精神，相分是属于物质，见相同源呢。啊，缘是什么呢？缘是自证分。啊，见相同源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物质跟精神呢是一缘的。啊，是不能分的。啊，这个跟哲学里的说法不一样。啊，所以欧阳靖无讲啊，佛教不是宗教，也不是哲学。啊，它是教育，它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啊，宇宙怎么来的？生命怎么来的？啊，我自己是怎么来的？啊，佛法无非把这个真相给我们说明而已啊！啊，所以他不迷信啊！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：“唯心所行，唯识所变。”啊，这个说的简单，说的哎呦。心现象啊，但是这个相呢千变万化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那是变的相啊。什么能力让它产生这样复杂的变化呢？识，识就是想，就是心想，所以从心想生啊。啊，我们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，啊，逐渐成年了，成家立业了，啊，有了儿女了， 儿女长大了，再看到你的孙子了，哎，自己就天天在想了，哎，我老了，你看他都叫我公公，叫我婆婆了，哎，你为什么会老啊？就是因为你想老，老了吗？哎，你看到底下一代一代成长，哎呀，我老了，嗯，果然就老了。啊，老了怎么样呢？老了一定就会生病嘛。啊，所以你就会注重医药保险。哎，年轻人把这个疏忽掉了，他不懂得这个重要性。年老的人才想着，就天天想病。他本来没有病，天天想，所以什么病都来了。啊，到病多病的时候呢，就想到，哎呀，我什么时候要死？很快就死掉了。所以通通是从心想生嘛。如果你要把这些妄想通通丢得干干净净，你就不会老，你也不会生病，说老实话也不会死。啊，都是一个念头的问题啊，所以这个念头叫妄念啊，错误的念头啊。啊，你为什么不像佛呢？为什么不像菩萨呢？佛菩萨不老啊。啊，中国一个谚语常常说，菩萨菩萨年年十八。那菩萨不老，你像菩萨多好呢，你就不老了吗？啊，所以这是个观念的问题。养生之道啊，首先要把自己观念啊搞正确啊，不要把念头搞歪了啊，搞错了那吃亏就大了啊。至于生活呢，最重要知足，知足常乐啊。人生在世，要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，何必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呢？啊，愁苦是病态，容易老啊，所以我们中国古人讲忧能使人老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喜悦人就不会衰老，长生欢喜心啊，你就不会衰老啊。啊，要长生欢喜心，欢喜心从哪里生呢？知足常乐。所以人一定要知足。啊，生活越简单越好。饮食越少越健康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营养全部吸收了。这个身体器官负担很轻啊！啊，现在人，尤其是，这个所谓开发，国家当中啊，人民比较富裕的，饮食起居啊，都过分了，啊，不需要吃那么多啊。他吃的太多了，贪，这个贪字啊，所谓是病从口入啊。饮食本来是养生一种方式啊，但是你如果是贪了，过分了呢，这就变成病啊，就不可以过分修道人，他懂得养生之道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僧团日中一时身体健康啊， 吃的东西非常简单。啊，现在在中国大陆农村里面非常贫苦，但是人健康长寿。啊，80、90、100多岁的很多。啊，许多外国去专家学者到里面去调查，找不到原因。啊，看他们日常生活习惯，看他们吃的东西，好像都没有营养。啊，为什么他们健康长寿？啊，澳洲也是如此。啊，澳洲农村里面啊，80、90岁、100多岁的人很多。啊，我曾经去访问一个农村，他们在那里让我跟他们讲一点佛法，来听众里面很多都是90以上的人。啊，身体非常健康，一点毛病都没有，走起路来很轻快。啊，我看到非常欢喜。啊，他们确确实实啊，虽然没有听过八正道啊，他真的在修八正道。啊，非常喜欢佛法。哎，问问他信什么教？信基督教。 嗯， 很喜欢佛法。啊，很喜欢听。啊，所以我们悟林寺到那个村庄里的讲了不少次啊。每一次在那边讲，他们知道了，有很多开车开好几个小时来听，啊，非常难得。啊，所以他们这个养生之道啊是纯正的，啊，叫正命。正命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，就是我们选择谋生的行业要对社会众生有利益的，这是正命啊，决定不能够啊伤害社会，伤害众生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杀生这个行业不是真命，这是邪命啊。果报很可怕。啊，你在造作的时候不知道。国报现前，后悔莫及。啊，我们只要冷静地去观察，屠户、杀猪这个行业，到他老的时候，你看他的那个形态就像一个猪一样，啊，死的时候跟那个猪被杀死的情况很相似，啊，他到哪里去了呢？一生心也好，啊，做人也好，啊，但是他从事这个行业，他到畜生道啊，堕猪胎去了。啊，堕猪胎还债呀，你过去杀多少猪，你也要被别人杀多少次。这邪命啊。啊，现在在外国， 外国人喜欢吃鸡，喜欢吃牛羊肉，我们看看那个炸鸡，从事这个行业的，他所养的小孩啊，哎，就像鸡一样，哎，你仔细看，很可怕了，因果实在讲就在眼前，而是粗心大意，没有发觉。如果很冷静的观察，你立刻就发现了，果报原来就在眼前，逐渐逐渐在形成，你说多可怕？杀生的行业不可以做。偷盗的行业不可以做，邪淫的行业不可以做，这都属于邪命啊，不是正命啊。正命的标准一定要随顺圣教，佛在经典上教导我们，我们遵照佛陀的教诲，选择谋生的行业。最殊胜的正命，往往啊，我们世间人所讲的清高啊，清贫，所以讲知足啊，清贫知足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断贪嗔痴。如果不能够甘心忍耐贫苦，人会增长贪心。从贪心连带起来的贪嗔痴慢全都起来了。贪是根啊，所有烦恼的根本啊。唯有知足才能把贪心扶住。人只要没有贪心，这个嗔痴慢都容易控制了，你才能扶得住烦恼。确确实实能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。所以健康第一个因素是心清净。我们今天总结佛法修学的纲领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如果诸位能这样用心，决定健康长寿。不必向外求啊，一切都从内心里头去做起啊。佛法是内学，内学就是决定不向外求。物质生活非常简单。心清净了，我们所需要摄受的养分就少了。 这个道理我是很早就发现，我在做学生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啊，我学他的生活啊，他老人家日中一时啊，我也学他啊，我学他这日中一时，我做了5年了。我在好像是第8个月的时候，我才把这个事情向他老人家报告。啊，我说我现在学你吃野餐，多久了？我说差8个月了。他说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说感觉一切很正常。他桌子一拍，永远这样做下去。为什么呢？生活简单嘛，可以不要求人嘛。人道无求，品质高啊。生活简单呢、啊，容易呀、啊。啊，我跟他提出一个理论上的问题。啊，我说人呢，摄受这个养分，养分是等于是燃料一样啊。人身体能量的消耗需要饮食来补充，这是能量的补充啊。那每个人呢，能量消耗不相同啊，就像那个汽车一样，有耗油的有省油的，我们身体也是如此啊。而能量消耗95%以上消耗在妄念上啊，对于劳心劳力啊，那个消耗量很少。老师对我这个说法非常同意。啊，所以修道人心地清净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他消耗的少。啊，所以一天吃一餐就够了。阿罗汉心地更清净啊，比我们凡夫清净多了。人家1个星期7天吃一餐啊，这经典上记载的，辟支佛心比阿罗汉又清净，半个月吃一餐啊。阿罗汉1个星期出来托钵一次啊，辟支佛半个月出来托钵一次，他消耗的少嘛。啊，他一次的补充就可以能用那么长久的时间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吃3餐还要吃点心，吃5餐吃8餐，可见的那个妄想之多啊。啊，全部都消耗在妄想上去了。对啊，妄念纷飞，这个才是给身体带来的一生的疾病啊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所以修身还是从修心做起。哎，心好了身体就好了，心不好用什么医药来调整啊，用什么东西来滋补都是假的啊，都会补出一身毛病出来啊。所以讲到正命，我们要懂得选择行业啊，要知道怎样养心养身啊，使自己真正得到健康长寿幸福啊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、啊，你要懂道理，懂方法。好，这个八正道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这个经里面 给我们总结的一句话，得正智慧常现在前，只要正智慧就能现前。好，谢谢大家。